久未放晴的天空，依旧留着你的笑容，哭过却无法掩埋歉疚，风筝在阴天搁浅，想念还在等待救援，我拉的线不是你给的温柔，不是在意旁的寂寞，叫我给不及承诺，怎么会你竟原谅了我，我只能永远对着对白，得到我给你的伤，天空依旧留着你的笑。